好，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道。咁第三节咧，其实我哋都系讲翻啲生意啊，香港嘅市面嘅嘢啊，地产咁啦。咁有一单嘢咧，就最近咧就发生咗咧，嚟紧可能都会陆续有嚟嘅，就系讲紧荃湾好似灰窑角街啊。咁有个嗰啲工厂大厦咧，唔知钉六好似叫做系嘛，类似钉六啦吓。咁佢咧就。是話非法改備用途，咁啊愛嚟改咗做嗰啲叫做咩啊？愛嚟改咗做住宅，咁佢嗰個契係廠契嚟嘅，工廠大廈。但係咧近依三年咧好多發展商，依個係香港興業嘅嚇。咁啊當年係同中原勾結啦，由中原賣幫佢推銷啦嚇。咁所以琴日嗰個中原個測量師出嚟講冇問題㗎，依啲嘢咧政府唔可以亂嚟㗎咁樣。政府恐嚇就話咧。是嚴重起上嚟咧，可以取替你的業權，由政府擁有 嘅。我唔信， 係依樣嘢我都唔信。不過有個問題，佢可能可以要求你補大量嘅地價，你好大鑊，因為咧你違反嗰個土地用途。 冇錯， 係因為你喺度住嘛。發展商依幾年嚟做咗啲乜嘢呢，佢係將嗰啲工廠大廈廠契嚇，因為廠契平啲噶嘛，一般賣四五千蚊尺噶嘛，佢咧就將佢包裝成為咧24小時嘅 workshop， 即係工作室。咁如果24小時工作室咧，你係咪可以凌晨3點翻去啊？咁你係咪可以由夜晚6點留到凌晨3點啊？係咪可以由凌晨3點再留到第朝6點啊？咁咪即係可以喺度瞓咯，裡面又有埋水，又有埋煮食爐。 其實唔係呢三年噶啦，其實係。 呢三年 呢成啲成十年噶，即係有呢個環境，即係冇咁多。 唔係以前咧。不是發展商將成棟包裝成那樣嘢嘛，而家咧係包裝成咧每户有獨立嘅電水電煤，加埋煤氣俾你，再整埋花灑，整埋沖涼，整埋 好多以前我都係自己裝修， 佢係裝修到豪宅咁樣噶。即係以前咧，好多係偷雞自己整，但係咧，佢係即係將嗰啲叫做咩工作室咧，係包裝成豪宅，每人嗰張卡可以自己24小時出入。根本個 sell 法咧，當時叫啲即係地產公司中原美聯好咧，係教佢哋 sell 咧，等於買住宅， 即係拍。 而且咧，你只係用7000蚊嘅價錢可以買到個住宅，當時要10000蚊尺，深水埗。嗰啲叫做咩啊？市建局攞出嚟賣，要賣13000尺啊嘛，佢賣7000蚊，係咪？佢好有吸引力噶，係發展商係超過10個發展商係做緊呢啲嘢嘅，係不斷將呢啲叫做工廠大廈咧，就當偷雞當住宅賣俾你。咁而且咧，大家有共識，係知道嗰啲係廠契，講到明係廠契嚟噶。不過佢可以24小時出入，有獨立嘅冷氣，咁你明啦。意思就係你當住宅賣啦，唔係意思就係叫你當住宅住。不過我賣俾你係廠契，你要你明白㗎，可咁樣。 不過只不過話你又做嘢辛苦啲啊，夜晚咧就諗住喺度留埋宿咁解。 係啦，即係咧，佢可以解得通嘅。咁我自己喺度做生意，做到攰，我想攤頭下。咁我攤到我由下晝6點。去吃完飯回嚟之後咧，9點攤到3點，我起身工作5分鐘，即係屙夜尿都係工作嚟噶嘛。屙完之後，我又喺度再休息，翻到第朝9點，冇辦法啦。 其實咧， 我做緊嘢噶嘛。 其實呢啲咧， 係嘛， 好耐噶啦。不過只不過話咧，就嗰陣時私人搞啦。 係啦，而家係發展商嘅做法。 嗰陣時好多即係我哋講港漫啦，我係港漫讀者啦。咁希望有啲人睇港漫嘅時候又睇下啦，兄弟幫嗰啲，佢哋。根本上以前港漫馬榮成都係咁噶啦，係咪啊？租個工廠大廈或者買工廠大廈，跟住自己整，跟住後面大電視整喺嗰度瞓埋 係 啊，跟住溝埋咗而家呢個非常靚嘅老婆啊，發埋大大咁，其實係好耐嘅。不過而家咧話我哋話全棟咁樣包裝咧，就係近呢兩三年 近呢三年嘅事，因為咧2013年開始咧，其實個市上到咁上下，係令啲發展商動腦筋向住宅方面動腦筋，因為嗰啲樓升得太緊要啦，喐下都要12000-13000尺，咁變咗咧嗰個擘價大咗啊，廠係。正常拿出嚟賣是賣5000-6000蚊嘅啫嘛，佢當住宅包裝成住宅賣你7000幾蚊尺，咁你又覺得筍喎，因為咧你7000幾蚊咧，即係你350萬咧買唔到500尺單位啊嘛，喺嗰度可以買得到，而且樓又好新，又好新淨，咁變咗咧係佢係用呢種走法律罅嘅方式咧，係令到好多人買咗呢啲物業嘅。咁如果你係政府要強硬去取替咧，其實都會遇到好大反彈，因為咧最近賣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出嚟㗎啦，咁啊好多啲發展商賣咗一系列嘅呢啲咁嘅嘢出嚟㗎啦。 香港應該都 即係都唔會搞得好大件事嘅，即係唔似豆大，好似澳門咁直頭收緊單。 我澳門個 而家都賣唔到尾啦，賣唔到賣唔到尾啊！ 嗰度大鑊啊，嗰度，但係我都唔知點算啦，因為買咗嘅人照打離印，你政府真係唔使負責任啊！澳門 係啊， 即係始終香港有法律嘅地方咧，有法律保障嘅地方咧，始終都係安全少少。即係你依啲嘢咧，土地法咧，你都仲要跟翻法例嘅。但政府可以做啲乜嘢咧？佢可能要求你補大量嘅地價咯。到時嗰個問題都幾嚴重下嘅，你可能到時要借多筆窿去補地價都未定，因為你嗰度唔係住宅嘛。好啦，放寬啦，即係點講？政府可能一次性將一刀切將。邊啲做咗呢啲法律爛嘅一次過，俾你當做住宅唔緊要，不過咧可能要罰翻發展商同埋個人，亦都要補地價，可能大家攤分咯。發展商又罰多少，你唔罰就亦都唔夠膽喐發展商。如果你夾硬嚟，即係點講啊？你強硬啲就應該有個懲罰性。如果你發展商唔係咁咧，就以後就唔可以投政府土地，唔可以興建房屋。咁你夠膽？你夠唔夠膽咁做啊？你唔夠膽咁做噶嘛？即係佢可以，其實政府可以企硬嘅，但係睇下依個政府，我諗都唔夠膽對啲發展商做啲咩企硬嘅嘢，因為佢哋官商勾結仲嚴重過之前咧。 冇錯。 咁啊，第二單咧都係講翻嗰啲地產新聞嘅，就報紙啱啱講啦，叫做咩啊？君臨天下，即係九龍站上面有個物業。實用面積1071呎，咁就買翻嚟啊5000多萬， 5萬多蚊一尺咯， 5萬多接近6皮一尺噶啦，跟手咧賣出去咧就話蝕咗1400多萬，連埋利潤性。咁老實講啊，買嗰刻已經係傻噶啦，5萬多蚊一尺，你買個1000多尺嘅單位係咪？個海已經係靚，都唔值咁多噶，因為咧。九龍站的物業是真的比市價是太高估了， 因為他們本身不是做理人的人，香港人生意嘛， 是啊，他全部都賣大， 他包裝到全部都是根本上，對不起啊，他包裝到根本上就全部都是大陸人的，他這裡豪宅是騙大陸人的， 是啊， 你可以看他商場就知道了， 是啊，因為我哋都有即係喺嗰邊有辦公嘅地點啦，喺九龍站有辦公地點啦，咁我就知道其實九龍站出入係主要係大陸人多嘅， 啊都有嘅， 香港人都有啲，但係即係唔多咯，即係住嚟講咧係超過一半係大陸人。 我喺嗰度見過周融幾次。 係啊。佢可能佢元芳啫，咁佢 IFC 佢都有去嘅，我都係 IFC 撞過周融嘅。咁佢嗰邊咧，因為有啲大銀行咧，嗱大摩根士丹利有啦，瑞銀有啦，德銀有啦喺嗰度嘅。咁就算連嗰間漢能 薄膜 都喺嗰度做，有寫字樓喺嗰度噶。咁我哋有睇過有唔少大公司喺嗰度有即係寫字樓搬咗去嗰度嘅。咁因為佢咧要塑造成一個咧點講？點解高鐵站要擺九龍啊？點要擺喺度啊？就係要將依個地點塑造成香港嘅中心啊嘛，因為香港中心不嬲係中環噶嘛，咁依個地方填出嚟咧，就發展商要將佢包裝成為另一個香港中心，因為由一個填海區變成一個5-6萬蚊尺嘅樓價，個物價好大啊嘛，嗰個水位咪喺度咯。咁其實高鐵都係有依個目的嘅，就係要將依個地方嘅樓價擠高，咁而且依個地方咧。老實講，買嗰個就死嗰個嘅，點解呢？因為佢本身唔值咁多錢嘛，佢係人為將佢谷上去嘛。而家一跌落嚟，即係好似鬼佬話齋，你潮退嘅時候，邊個冇著底褲嘅現形㗎啦？呢啲咪就係潮退嘅時候冇著底褲咯。因為佢係本身唔係一個豪宅嘅地段，就以一個豪宅嘅包裝嘛。我成日都話啦，買樓千祈唔好買發展商呢幾年嘅新盤，呢個第一點。第二，千祈唔好買啲假豪宅，尤其是包裝成豪宅，就算天匯。那個叫做咩啊？甘德道喺香港嘅豪宅市場裏面咧，只能夠叫二線，絕對唔係頂級嘅。賣到10萬蚊尺嘅天匯，梗係死啦！買嗰個將來蝕70%到啦。如果真係蝕起上嚟，嗰啲樓第日賣翻30萬蚊尺到啦。真係蝕70%啊！可以點解呢？因為你嗰個地段唔值咁多錢啊嘛，你唔係百家道，唔係嘉烈山道啊嘛，你唔起碼唔係百件事道啦，百件事道啲樓都冇咁貴， 係啊，冇咁貴。我啱啱有個地盤，而家都喺百件事道，呢幾日就開緊工。 係啊，喂，百件事道啲樓，即係你講嘉雲台都係2萬蚊尺，當然嘉雲台舊啦，亦都冇新樓，別墅都唔使咧，好似你咁貴啦。即係佢嗰啲咁樣 over value 啊，喺市價嚟講，佢係太過超越市價。你同嗰啲傳統豪宅區嘅地段比咧，你根本就唔值唔入流。甘德道啊，係叫西半山係唔值錢嘅。即係講喺傳統豪宅嘅地段嚟講咧，西半山咧係好過薄扶林嘅啫，係好 cheap 嘅地方嚟嘅。即係有錢都係唔住西半山嘅，住西半山係撈唔～ 店先住嘅，即係啲有錢佬咁。 所以佢咪要叫半山咯，而家個西半山就等啲人民 區翻噶嘛，因為咧分好多地方噶嘛，你講有中半山，有東半山，有西半山，有北半山。咁啊，東半山就講跑馬地、渣甸山嗰啲叫東半山，嗰啲人都睇唔起你住西半山嘅人噶。真係住喺跑馬地的人都睇唔起住喺乾德道嘅人。 我唔覺得啲真㗎，住二德道嗰啲睇唔起我哋啲住大埔公屋嘅人。 嗱，住二德道嗰啲睇唔起你住大埔人啫，但係住喺西半山嘅人都睇唔起住二德道嘅人，因為九龍區咧係比香港更加低一級嘅。有錢佬咧住九龍嘅有錢佬咧係特別地位零舍低嘅，好似唐英年嘅係冇地位嘅住約道。因為咧，約道呢啲咧，佢叫傳統啲廠佬咧，係一向喺香港嘅上流社會咧，係冇地位嘅。你哋啲人只係下等人嚟，有錢佬都好多好多層嘅。 我明白明白，唔怪啲住而得道嗰啲要企啲有錢佬後面，耶咁樣遞兩隻手指。哎，我真係明白。 唔係，依個係一個身份問題，因為香港咧，其實本身香港咧係嗰個地位分得好緊要嘅。住喺淺水灣道嗰啲人咧，係會睇唔起住喺中半山嘅人；住喺中半山又睇唔起住喺跑馬地嘅人嘅喎。住喺跑馬地又嘅人咧，又都睇唔起住。 所以林鄭月娥佢坐喺度，芒果佬就要喺後面耶咁樣，即係坐喺後面嗰個係大，企喺後面嗰個咧就好似潑扇咁耶。 哦，唔係，佢主要咧係耶前面嗰個咩劉皇叔。 哦， 因為劉皇叔只馬即係帶佢入去噶嘛，係馬主雙方帶佢入去嘅。 哦，真係。 啊、即係可能新界福星贏嘛，佢有份去拉頭馬未定，或者有份中嚇咁、啊、樣。咁但係咧，其實香港以前個階級係分得好緊要㗎，有錢佬嘅階級係分得好緊要嘅。我之前節目講過啦，都話有個朋友以前住喺種植道，住喺嗰個叫做豪景閣嘅。咁後屘咧搬咗落去叫做麥當勞道咧，竟然即係唔敢同人哋講嘅。唉，而家加道中落要住到嚟麥當勞道咁折墮，邊度夠膽同人講啊？架車入到停車場都爭啲刮花嘅。以前嗰啲車位又大又咩又有車房係嘛？即係覺得自己好折墮啊！住緊麥當勞道，阿林作就住麥當勞道啦。咁有錢佬會覺得佢住麥當勞道係折墮。咁你諗下啦，有錢佬同有錢佬之間有好多種鴻溝，有啲階級嘅。 即係好似窮人咁都要有分階等，即係好似我咁。我之前住劏房，話我升咗 level 住公屋咯， 係啊，升咗 level 真係開心啊！真係，原來升咗 level。 嗱，你住八十尺，到而家突然間有四百尺住咧，你高級咗五倍噶啦嘛！ 冇錯冇錯， 真 係 嘅， 真係。 唔係啊， 啊升咗 level， 哎，心開心。 其實每一個階級咧，都有佢嗰種叫做都有高有低嘅，即係等於跑馬啫嘛。一班馬有126分嘅，亦都有90分嘅馬噶嘛。90分嘅馬嚴格嚟講係要一班。 其實咁樣其實香港都好歧視喎。 其實好懸殊。 即係咧。 好懸殊 嘅，即係有錢人就睇唔起啲冇咁有錢嘅人。 係啊， 即係有啲咧就先嚟咗香港嘅新移民就歧視而家未嚟香港嘅移民。 係， 唉，真係唔怪得之鄭松泰而家真係，唉，真係。抵佢係本土派，抵佢係香港人啊！原來佢有曬香港有錢人嘅特質，唉，真係黃楊達好。 唔係啊，其實香港啊，不嬲都係咁樣嘅。我哋唔知道咧，即係我坦白講啦，好多人都唔知道香港有錢佬係分好多級嘅，以為唉有錢佬住山頂，有錢佬唔住山頂噶，真正有錢佬全部住喺淺水灣。 潮濕啊嘛，山頂 因為山頂濕啊，頂唔順，要開10部抽濕機嗰啲人啊，你去過就知道噶啦。 係啊，冇錯，即係濤光都話Tony光去過山頂啊，燒過嘢食啊。 有錢佬咧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佢哋咧好多時咧就嗰啲鬼佬中意住山頂。咁一係咧就嗰啲外國公司嗰啲高級嘅嗰啲叫做行政人員，咁用 house 嗰啲叫做 housing 啊，用 housing 去租嗰啲山頂物業。 即係所以，如果真正嘅中產就唔會住元朗。 元朗 即係中產就唔會住，即係真正嘅中產啦。比較高級嘅人士就唔會住元朗。 都有嘅，而家開始慢慢，因為咧發展商咧知道你冇辦法再喺山頂，或者冇辦法喺淺水灣度再起樓噶啦嘛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咧就自力。就將有啲唔應該係豪宅嘅地方打造成豪宅，例如長江最叻，點解呢？佢可以將嗰個叫做咧樂華村隔離就打造成叫做半山一豪，因為嗰個地方咧，我當時都話同人講，你唔好買啊，死緊嘅。佢當何文田嘅價錢賣俾你，嗰度樂華村嚟嘅啫，嗰啲咪輸到撲街咯，買嗰個死嗰個， 但係你 嗰個蝕好多錢。 咁你元朗區？ 真 係要好嗱，何文而家咪元朗區最出名就係要好攤啦。咁嗰個係新鴻基嘛，新鴻基咧就有呢個能力嘅，佢可以將嗰啲化腐樓為神奇，因為咧點講咧，佢起碼嗰個叫做交樓嘅質量都好啲，咁可以令到咧佢嗰啲物業嘅價格咧都企得硬淨啲嘅。 哦，即係如果你話有機會住新鴻基啊、要好攤啊、元朗呢啲都可以係中產。 可以咁講 啦，高級香港 高級啲啦。 我唔怪得知劉家雄屌你老母，而家搬咗入元朗住啊！屌你，我明白明白。嚇，最近搬翻出嚟，啊，可能再高級咗。 唔知啦，呢、這個我就唔知佢住邊度啦。咁有一樣嘢要講喎，新鴻基都有個好似叫龍門咧，喺屯門站上面咧，賣到18,000-19,000尺，嗰啲都係死緊㗎。新鴻基買都死啊，因為你嗰個地段唔值咁多錢啊嘛。啊，嗰、那個都大鑊，嗰、那個屯門嗰、那個係。要好攤就元朗，嗰、那個龍門就喺屯門嘅，喺屯門站上蓋。 我知我知， 屯門站上蓋賣17,000-19,000尺價，好離譜噶。 唔係啊，但係佢嗰度一般佢哋賣嘢龍門啦講。 係。 佢哋係做中高檔嘅客嘅。 係好高檔啊！一個600尺單位成10,000,000啊！你話 佢商場啊，佢要啊，所以咧，你啲人成日話反水貨啊，嗰樣嘢其實唔啱。 係。 因為做水貨買嘢唔會喺嗰度嘅，只係喺屯門市廣場。或者在時代廣場，雖然隔一條街，但是他們真的不會去那裡買、 哦、 因為他們本身那些鋪頭不是，所以呢你不要屌鳩老蕭，老蕭那個位置、啊、都不是水貨客重點，因為水貨客重點呢是在屯門市中心， 他那裡很明顯都不是賣水貨啦，你看啲嘢， 要賣人民超市啊嘛， 所以咪俾人圍咯，你得一間咪好恰啊嘛，咁 咪我都知道我都知道 一樣㗎，你真正嘅水貨客，你夠唔夠得龍峰藥房門口搞佢啊？老實講，大家心照啦。 我又知啊，屌你老母，你試下喺上水，你覺得行就龍峰，我即刻你玩鞋。 係啊。 你老尾真係，不過都係咁啦。仲有冇第二個題目啊？ 嗱，咁啊，地產就講完啦。咁啊，喂，啲網友咧想我哋分析一下咧，今年嗰啲市道咧，同埋各行各業好似都唔係咁理想喎。嗱，市道方面咧，其實我哋睇到嘅，睇得到出邊咧嗰啲人嗰啲消費咧係差少少嘅整體啊， 因為啲心理因素咯， 因為嗰個前景同埋心理因素， 心理因素， 因為佢覺得嚟緊咧未必揾到咩錢啊嘛，所以咧係會慳啲。慳住使，勒住嘅。咁都咁。 睇下某幾行業啦。如果你話高價消費，可能真係勒住；但如果你話普通嘅，都頂得住嘅。但係咧，我都係咁講，即係我咁睇啦。即係我比較低下層啲。你見到我粗口爛舌啦，不修邊幅就知道。我接觸嘅人做運輸行業係冇咗㗎啦。今年咧唔係等嚟緊，係而家起碼唔見咗30%。 哦、 我哋本身一個旅遊巴、旅遊行業，係、 哦、 根本上死曬嘅。 係 我哋咧日日都出報紙請人，每一日都大量人轉行，想轉行。 係 第二做地盤嘅，因為而家好多工程咧，因為我好坦白，我有啲人唔明，其實就好多工程咧成日賴拉布，或者甚至起樓都好啦。其實仲有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就係咧，所有嘅石屎啊、鋼材啊。銅價下跌了30%，雖然這輪咧炒翻高，但係實際上都比巔峯平，咁變成了咧啲大盤好奸嘅，佢 hold 起曬啲合約，你中了標明明是講明3月開，我就不開，因為通常嚟講有3個月嘅期限嘅，過了3個月重新招標，佢老虎都攣住不開，其實而家做地盤 逼你減價啦， 逼你減價冇錯，而家機場其實咧。唔計第三條跑道，成個東涌發展係起碼有5-6單超級大工程啊！而家由今年話咗上年嘅12月開到而家 hold 到而家，賣曬位嘅啦，都唔開。 即係呢個係嗰個工程啲人冇公開嘅真相，原來唔關拉布事嘅喎，係依啲判頭嘅事喎。 係判頭變咗判頭，而家講緊數，大判講緊數。 有一樣嘢要講出嚟啊，出邊啲冇人知 㗎。所以我話嗱，咁啊工程界以前咧請個機手都難揾，而家。哇！啲雞啲機即係所謂做勾機嘅機手咧，真係最緊要你千祈唔好完啦！你完我要失業噶啦。係。咁變成咗咧運輸業啦、地盤啦，即係所謂嗰嘅四大支柱香港。 係。 股票炒唔起，樓房價格而家回吐緊。 嗯。 你話做建築嘅，即係關亦都關於地盤啦。而家連埋做基建嘅，全部好似起咗。咁啊，做旅遊界嘅。旅遊業的旅遊巴首當其衝，當然是他們自食其果，就不是關經濟事，但是你自食其果也好，是真的弱了。運輸物流業，麻煩去看看3-4號貨櫃碼頭， 睇下超級一號，連嘢都幾乎空運冇得開。所以我話未來，我諗咧實際成個香港咧個產業同埋人工調整緊，油價下跌咗，對於運輸行業啊，佢減價先減撚咗你生意額，我減你，因為你油價有個藉口就是油價下跌咗，因為用生意額嚟拆帳嘅，即係換句説話，所有嘅司機都減緊人工。亦都減用， 但係的士要加價喎。的士， 的士梗係啦，我都話啦，上次咪講咧，做新界的士，屌你老尾，邊度關你事啫？屌你有28蚊一個上啦，35蚊一個上啦，新界的士個個都揾大錢，怕咩啫？屌你做咪做水客咯，係咪啊？即係話百貨搭百客啦，但係整體嚟講咧，我諗今年香港咧都唔會好啊，真係真係我諗會即係。我就知識比較淺薄啲，我諗基本上整體成個市道起碼會跌低10% 到啦，即係你唔計貴價貨，貴價貨更加 嚴，更加首當其衝啦。因為大陸嗰邊即係一打貪咧，基本上啲貴價嘢都唔敢講。 你而家即使啦，中國人至愛，包括香港人至愛，你而家走去做麥當勞嗰、那個年紀大少少都大隻撈嘅，我話俾你聽，而家啲二手撈店已經喺度萎縮緊，四周圍都有㗎，所有旺區一定㗎，唔係淨係當鋪，一定有啲賣二手撈嘅，但係而家都。 收縮緊，難做啲啊！ 係啊，反而而家咧賣精工啊，賣 Casio 啊，而家啲人咧就慢慢咧轉工翻呢啲標，所以水貨標嚟咧就特別多，即係我特別留意啲標嘅，因為我有幾個朋友好中意，就成日帶我去睇標。咁你睇到個趨勢就係話高檔嘅，即使勞力士 都 咁頂得正， 係啊，都跌緊， 都跌咗啲。咁但係。變咗，但係咧，你做翻啲精工啊、Castle 呢一類標，反而就多咗人。 即係實際啲啦， 實際 一隻標譬如千零蚊或者幾百蚊。 但係你睇電影市圖，一到美國隊長三，你就知道你話消費低咩？但係只要風潮一到，你一樣支持得到。你睇黎明2980蚊張飛，揸飲多杯香檳飲啫， 炒到4000蚊都有 啊！咁你咪睇下，係只不過話香港人仲係有錢嘅，係只不過話使錢係佢喺使去邊一方面。 其實咧，就算講翻咧，2003年香港人都仲係有錢嘅。問題就係佢哋經過幾年嘅蕭條咧，佢哋唔肯使，連有錢佬都勒緊褲頭啊嘛。當時因為咧，好明顯啊，當時唱到咧，連伍澤成家族啊，只係用緊低於6000萬嘅價錢賣咗加烈山隊嘅 number 喎，即係個 number 喎。一間下行屋賣咗5000多萬啫，唔使6000萬咧個 number 賣出嚟。而家你諗下個 number， 10億都可能都睇怕都值啦，唔值10億都值。 所以佢升值嘅，已經係賺咗佢嗰個浮價噶啦。咁但係問題實價都賺埋啦。咁但係當經濟一稍微有啲問題嘅時候，呢啲人就唔使錢。所以而家你譬如啦，好似 信心問題 呢幾日 唔使錢 啊！阿 Johnny 哥就放假，你睇下佢而家去咗台灣，佢而家大陸人唔放人去台灣嘅，但係佢而家都話啦，唉，周街都講廣東話， 唔係啊，都好多大陸人啦，你冇團啫，好多自由行去大陸去台灣嘅，因為佢喺嗱佢嗰日咧就下晝2點零鐘落機咧，要去到9點幾先去到宜蘭，係好似去台灣好似旺角咁嘅都係。都是很多大陸人的， 是啊，但是香港的消費，譬如好似日本已經加翻，咁咪又轉型咯。譬如而家去台灣的人真的多， 係， 即係我仔喺台灣讀書， 平啊嘛， 係啊，咁啊變成咗真係嘅，好平過澳門， 係， 機票我仔啱啱喺長榮買翻嚟， 800幾蚊 來回機票，咁我問你啦。我搭水船嘅來回都成4嚿啦， 300幾， 300幾啦，差唔多4嚿啦， 係， 咁我話啦，咁你都4嚿咯。咁你實際平一半，咁咪嗰邊嘅酒店同呢邊酒店 平好多， 平好多，食嘅又平過你。 台灣平過澳門酒店好多 嘅。係啦，咁你如果你真係嘅，比如好似宜蘭浸温泉嘅，揾間叫做民宿嘅温泉嘅，5嚿零水，好正喎。 喂，第日咧其實可以揾大飛嚟講下旅遊節目嘅。我哋其實啲主持咧周日成日都去周圍去咧。嗱，仲有一個阿廣明啊，佢又係周圍去嘅。 哦，佢嗰啲唔同，佢嗰啲真係專家。 唔係仲有大 N 又係周圍飛嘅。其實我哋幾個主持可以坐埋講下去旅遊咧，都大把嘢講嘅喎。喂，咁啊，節目剩翻幾耐啊？剩翻7分鐘。嗱，咁啊，7分鐘咧，其實都仲想講翻咧，頭先我哋題外話講翻港珠澳大橋咧，咪話而家沉降咗嘅嗰個通道咧，降咗落去2米喎。咁你諗下啦，點樣接翻嗰2米啊？咪要挖翻？ 大飛你講講啦。 而家其實都係嘅，因為佢而家咧港珠有佢漂移咗之後，同埋沉降之後咧，佢都好大鑊噶。因為佢之前咧就買咗大量嘅我哋嘅料，即係石仔三分，可以填嘅。佢本身做嗰個設計咧，就全部裏面都係黑泥嚟嘅，就係、是、新方法。以前係要清淤泥，清淤泥啊。咁第一佢嘅做法咧就唔使清淤泥，就落石仔可以鞏固到。我唔知實際情形啦，我唔係做工程。但係近期因為咁撚樣咧，就好撚大鑊啦。佢要成個以前筆咗倒咗落去嘅。填即係填生物，即係嗰啲石仔啊！即係我哋叫做料，即係唔知你話作落石屎都係靠曬佢噶啦，鋪路軌又要靠曬佢，即係港珠澳嗰啲，全部要挖翻出嚟。咁而家話頭一批咧就20萬米啊，一米就等於大概係可能啊四等於一倍到啦，或者等於倍半啦。我當你咁樣計條數咧，已經超40萬噸。咁啊，而家咧就加話咧就回收翻。就揾車去車翻，咁但係因為咧佢撈咗落啲污泥度，而家啲污泥咧就洗唔清，變咗而家想收翻都唔得，而家就停咗。咁啊，再加上咧，點解工程延誤咧？最近金門又瓜葛，地盤又停3個月，唔好講打拉布累你啦！屌你老母搞好你嗰啲，屌你老母工人安全啦、啊、生命安全啦、啊，屌你老母咁又停3個月，屌你老母仲邊有公開啊？所以我話。呢單嘢沒完沒了，究竟幾時起貨？呢、這個香港政府仲喺度卸責緊，你啲所謂建制派議員仲要抌錢落去，咁係我哋香港人最叻嗰句就抌錢落鹹水海，而家咪做咗咯，因為真係抌啲錢落鹹水海啊嘛，喺個海度噶嘛。 係。 咁我根本上無了期啊，而家係。 係，即係港珠澳呢單嘢咧，坦白講就係泥沼嚟 嘅喎。係啊，因為而家都搞唔掂。但係你唔好話，最新而家最大工程中國港灣，好似傳聞話機場起個停拆停機停機坪，甚至金門死得最多人嘅，而家佢哋好似聯合又中咗標最大嗰嚿泥100幾萬米啊，佢哋中啊。喂，我都係啦，千祈唔好講我真名，撲街噶！屌你老尾，我問啦，呢條橋都呢條橋搞到咁撚大鑊，下單最大嘅機場工程都係呢啲人做， 咁我咁都係好大鑊噶，不斷有意外發生嘅。 咁我話啦，即係各位啊，即係你睇下呢個香港政府係其實最主要唔係話官商勾結，係你嘅監管不力。你哋從來冇做好監管，變咗香港變成大陸化。其實大陸做嘢係冇問題，係只不過權力過大，無法監管啫。只要有一個監管好嘅制度，就能夠做得好嘅嘢。但係而家香港就係一個咁簡單嘅，造成咗全世界最貴嘅大橋，亦都全世界最貴嘅機場。但係到最後尾都係因為監管嘅問題。互相推搪，問責官員一啲都唔問責，甚至機管局，甚至民航處，佢哋係有負責嘅，因為做任何嘢關於東涌近機場嘅嘢，全部都關機管局局事嘅。咁我問你啦，機管局，你而家做嘅究竟係乜嘢？你而家土木工程處做緊嘅係乜嘢？但係最大責任當然係梁振英啦。你而家就因為嗰啲人要買你怕，都包容緊你啦，係咪啊？私相授受嘅典範，你亦都包容緊呢班人，令到啲工程停滯不前，係你梁振英最大嘅責任。鞠躬下台都唔得啊，係要一死二謝天下啦，仆街！ 梁振英的問題其實是不應該說就這麼簡單已死，是應該清算他所有的罪孽，是要判監的，這種人真的要坐監的， 即是瞓牛棚 嚇、 啊！佢共產黨員依拉落牛棚，係咪？ 哇！牛棚 下鄉， 佢係 跟住就跪喺度，插個牌喺度，我係乜乜乜乜咁樣跟住承認。 佢係應該判終身監禁咧，入去同嗰個叫做咧林國雲咧就同一個倉嘅。 哇！都係黐線嘅係咪？ 一定要去同林國雲同倉嘅。 放逐咯。 係啦， 喺海中心 等。咁因為咧嗱，我哋遲啲咧，我哋預告一下啦，我哋節目咧遲啲會請 Eddie 上嚟咧講張子強，亦都會講林國雲，因為我其實我好有興趣關於依啲嘢嘅，咁啊，第日我哋要再夾一夾時間啦，同阿 Eddie Sir。 好啊， 喂，咁啊，今日咧，我哋星期二得到嘅節目咧，就差唔多，因為大家都翻去做節啦嚇。咁啊，節目差唔多啦，咁啊，我哋下一個星期咧，應該就阿 Johnny 會翻嚟，咁啊，睇下到時睇下仲有啲咩嘉賓上嚟啦嚇。咁啊，下一個星期翻嚟再見。 好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